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有时候你陷入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是关于一件事，又或者一个人，总之它令到你困惑，同时亦都令到你沉静。沦陷在这个问题里面，你好像什么都不能够做，只能够等，等待住，或者有一日有一个人会告诉你知这件事的答案。时光悠悠逝去，忽然在某一日，没人告诉你听些什么，但是你忽然明白，一切再清楚不过，答案就好像海上面的月色咁朗朗分明，你亦都忽然明白，好似月亮一样，答案其实一直都喺嗰度，就好似你一直喺度揾紧嘅嗰只手表一样，无论你点样翻箱倒笼，就系揾唔到。时光悠悠逝去，某一日你忽然在一个旧的袋里面发现了它，亦都在这个时候你才想起，原来很多年之前是你亲手将这只表摆在这个袋里面。想讲的是，很多事情其实一开始你就会知道答案，而你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耐心地给自己一段时间。 疏忽之中出错，谁人路过仍然愿意跟你一起度过， 谁人在讪笑我，我不必在乎，当我感觉最好过，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难道你会花一生才看清楚我？迷失了在路旁， 其实我刻意留守到最后遇上你经过， 难道我要花心思来解释感觉？ 价，真心喜欢了平淡，满足于平凡。名利是什么，并未够多。 我这么自我，贪多不少，疏忽之中再错。谁人路过，仍然愿意跟你一起度过。 谁人在撒笑我，我不必在乎，当我感觉最好过。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难道我会花一生才看清楚我差不多，迷失了再路过。比较没欠缺什么，从来没有不可。 谁人在撒笑我，我不必在乎，当我感觉最好过。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难道你会花一生才看清楚我差不多，迷失了再路过。 最后遇上你经过，其实我最担心的 来解释怎么过，差不多谁都不知不觉。 在这个什么都讲求效率的社会里面，人越来越缺乏耐性，但是不是什么都只是讲求快的，特别是一些很棘手的问题上面，特别是一些你想极都想不到的问题上面，请给时间一个机会。其实很多事情一开始我们可能就会知道答案，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耐心地给自己一段时间。2017年2月7号，一个星期二晚上，我哋又见面啦。开始今晚音乐情人，你好吗？我系郑志成。 亲爱的，请听我再说一次，我爱你。可是我如今不得不离去。爱上你像是一场不愿清醒的美梦，你不在梦中，是我看错。亲爱的，能不能最后一次拥抱你，好让我留作永远的回忆。爱上你是我今生最最宿命的悲剧，唯一的观众是我自己。最后一

走醉了。为何你会对我已算重要，又不知怎的想想变笑，令我心乱乱的一串心事。我爱你怎么算是前人，我会对你如何重要，又会是否比短短一生重要。即使一生天天你都想起我，知否我一早醉了。 音乐情人郑子成。 留下你似是渺茫，故意说你今天如红霞，念里轻轻的一趟，暗自在彷徨，绝望地偷偷看，眉头流了冷汗，劝你放心休息，陪着你永在你旁。强壮开心，谁明了是我心中的凄怆，坐在你身旁。我为何我为何要说谎多一趟，完全明白你不喜欢说谎。我为何我能令你快慰，是错也甘愿干，真的不知道何日何时可以陪伴海边看夜光。心中的凄怆，坐在你身旁。我为何我为何要说谎多一趟，完全明白你不喜欢说谎。能令你快慰，是错也甘愿干，真的不知道何日何时可以陪伴海边看夜光。 刚刚听过蒋志光，我也不想说谎。之前有黎瑞恩佢嘅多情。仲有文章呢一位朋友，爱比不爱更寂寞，或者你会感到熟悉广东版本，我哋听过黎明嘅夏日倾情。节目开首，我哋有林保怡加上陈洁仪，当年一套电视剧《妙手人心二》里边，佢哋一首合唱作品《不知不觉》。九点半新闻前，请黎明。 如果这是情，我竟不清醒，莫非真的我？断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参选人曾俊华表示，寻日公布嘅政纲系方向性嘅讨论，目的系抛砖引玉，促进社会讨论之后再丰富政纲。曾俊华喺社交媒体回答市民疑问，对于点解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唔改革税制。曾俊華回應說，每位特首有他的施政理念，作為團隊的一份子，會提供意見，但最終由特首作決定。他又指，提出的負入息稅和現屆政府的低收入津貼重疊。對於《基本法》23條，曾俊華承認是敏感問題，認為要平衡公民權利和中央考慮。已經提出請辭的港大校長馬飛森表示，明白有人對他未能完成任期感到不負責任，但他有很多因素需要考慮，這是對他和家人最好決定。馬飛森說，港大仍然有很多事務需要處理，有信心港大團隊會延續現有工作，自己任期亦有一年時間。至於物色下任校長的進度，馬飛森說言之尚早，校委會要先啟動校長輪選程序，他亦會參與，但他不會留待直到完成整個輪選程序。對於特首參選人曾俊華提出檢討特首為大學必然校監的制度，馬飛森認為討論是好事，相信當中有不少問題可以討論。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涉嫌收受利益案，審訊進入尾聲，控方已經開始結案陳詞，主控官以秘密、隱瞞、偽裝形容案件。 屬於貪污，又說控方無需證明被告有向蒙彩標提供實質優待。控方又指紅圖股東李國寶和曾蔭權夫婦在同日的短時間內戶口分別有現金提取和存入，如果兩者沒有關聯就是糟糕的巧合。位於鴨脷洲海怡半島的康傑中英文幼稚園租約今年7月31日屆滿，校方多次要求同業主商談續約但未獲回覆。教育局表示會積極同業主洽商。至於新註冊在下學年入讀康傑的學童，學校已經通知家長如有需要可以退款。教育局的表示會同校方保持聯繫並盡力協助家長，局方已經接獲兩宗相關查詢。財經消息，英國富時100指數報7221點，升4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9，日元112.47，瑞士法郎0.999，澳元0.762，加元1.318，新西蘭元0.729，人民幣6.887，英鎊對美元1.236，歐元對美元1.06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27.86美元，賣出1228.41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天稍後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氣溫介乎16至20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明晚轉吹北風，氣溫開始顯著下降。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晴乾燥，朝早市區氣溫在12、13度左右，日夜溫差較大。現在氣溫17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雷洪德博士讲马拉松最后备战情况。 受伤呢不是用来治疗的，受伤是用来预防的。 星期四，营养师林思维讲 做完运动后怎样去吃，令到我们的体能或者我们的肌肉复修呢是会好一点的。 清晨爽利，钱佩卿、侯伟新主持，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及数码35联播。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们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故无论你对爱的感觉如何，我们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改写你对爱的看法。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理由，没理由，爱情没法讲清，也不可看透。从前爱假设得到爱便已足够，多少于哪怕白走，所找到的爱情若会变旧，如何能仍够甘心假装拥有？不祈求施舍爱情未肯收， 许志安1990年的一首作品，改编自伍思海的一首歌，广东版本《爱情没理由》。爱情不单止是没理由，爱情更加是没逻辑，还有爱情没有对或不对。 就算爱没有不对，怎么不可相对？这爱即使不可一世，仍愿意将心永许。就算爱没有不对，两心相向不去，你我偏分开这么远，但我始终会每日想你，想你。How can I tell you?How much you mean to me? 我是相信，绝对的相信，人不死，情不休，缘分不可挡，爱绝不轻for you. dedication, a dedication to the one I 终点，所以我哋要学习至最后一口气。既然系咁，又何须框住佢，一定要俾爱一个嘅定义呢？时间嚟到晚上九点九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我是鄭智成。今天有这个点唱，他是这么说的：音乐情人你好，我是 Zoe， 跟着我妈咪收听了你的节目已经很多年了，我和她都很喜欢你的音乐选择，即使现在我去了外国读书，都会听着直播来到陪我做事。我真的希望这个节目可以一直陪伴我哋落去。今日写信嚟，系想借住呢个机会点唱俾二月嘅两位生日之星，就系我爹哋同我妈咪啦。佢哋分别系二月九号同二月二十三号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来年事事顺利，继续蒙神祝福。其实，他们在去年年底我生日的时候都有点唱给我听，好多谢他们给这个惊喜我。我知道的时候真的很开心，也都感谢你为我读出这个点唱，为我们制造一个美好的回忆。如果可以，我想点一首歌给他们听，多谢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也都想告诉他们暑假就可以再见面。我在外国过得很好，不用担心我。最后想讲多次，爹哋妈咪生日快乐。你们在香港要好好庆祝，希望你们喜欢我寄给你们的礼物。听众 Zoe 上。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 送暖洗到情深，尽孝守本分，此生尽照父分，挂念至亲悲不禁。 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Oh, 中意陈晓东呢一首歌，叫做《划火柴》。喺节目里面咧，不下出现过三首字啦。之前点唱嘅一首作品 ，Zoe 送俾佢二月份生日嘅爸爸妈妈，我哋有 Sam 嘅《父母人》。温拿乐队的时候推出个人唱片第一首我们接触的歌，Kenny B 闪闪星辰。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微雨，明日稍后部分地区能见度是较低的，气温介乎摄氏的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明晚将会转吹北风，气温开始显著下降。听闻气温开始显著下降，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但是早上市区的气温在12、13度左右，日夜温差会较大，未来几日大家带多件衫，着多件褛。 没有花都让我拥抱，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声魔听我倾吐，卖亦卖到幸福翻简谱，或我只需独个洗澡，挂念你或会洗去全无，然后着上 留在世做